我们前面提到，在大量的使用人工智能和自动化之后呢，可能有很多人类被抛离职场，形成一个空前庞大的一个所谓无用阶级。他们不仅仅是失业，而且是和经济活动几乎无关。那么这样的一个阶层社会应该怎么办呢？那就有人提出了这个UBI 这个基础的普遍的基础收入。我们上一节讨论到它这个普遍的这个意义不太好定义，因为你作为一个国内政策的话，你很难说是普遍的，因为整个这个自动化的浪潮是全球性的，而你只在一个区域一个国家实行这种基础收入的话，怎么能够叫做普遍的呢？它另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所谓基础。什么叫做基础呢？如何去定义这个基础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发现在不同时代、不同文化背景，大家对这个基础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你推到最极端，你说只要维持这个人生存，那么大概1500卡路里到2500卡路里就够了。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就每天给你点白饭，这个显然不能被现代人所接受，这不是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基础，对吧？那么在中世纪的欧洲呢，人们认为去教堂的需求比你活着还需要还重要，因为那个去教堂的话，关心的是你的永生，而不是你现在的这个肉体。那么显然，这个需求对中世纪的人来讲，去教堂的这个需求比你吃饭还要更基础。提这个的意思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大家对这个基础生存的重点，哪一个是才是最最基础、最最不可缺的生存的一个方面，大家的定义其实是不一样的。在现在的欧洲的话，你有一个良好的教育啊，有全套的医疗保健呐、甚至是能够用使用这个互联网呢，这些都被认为是最基础的生存需求了。但是呢，在其他地方可能又不一样。那么如何去定义这个需求呢？比如说，我们再具体一点，如何去定义那个最基础的教育的需求？小孩需要享受免费教育，那么什么才是基础教育呢？可以达到免费范围的基础教育是什么呢？是听说读写吗？比如说完成小学就行，还是说你还得掌握一定的计算机的编程技巧，或者甚至是拿一个博士学位才被叫做是基础教育？很难定义。更难定义的是这个医疗保健。医疗保健呢，它实际上是一个没有底的东西。什么才被叫做基础的医疗保健？如果说有病看病啊，这个被叫做基础的医疗保健的话，那么有一些自然的这个衰老过程，应不应该被认为是疾病呢？比如说白内障，我已经看不见了，这个算不算疾病呢？我们现在觉得是算。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自然的衰老的过程啊。我们今天普遍接受的观念是，我年纪大了，眼睛看不清了，我就去医院做一个小手术，把我自己的那个模糊的、混浊的那个晶体换掉，换成透明的、晶莹剔透的人工的晶体，那么让我的视力呢一下子变得非常清晰，变成像二三十岁的这样的视力。我们现在认为这是非常好接受的，对吧？那么，能不能引申一步呢？既然眼睛可以回到二三十岁，那我的皮肤可不可以呢？皮肤皱纹了也是一种衰老啊。心脏可不可以呢？肾脏可不可以呢？肝脏可不可以呢？所以这样推下去的话，把一个人返老还童，实际上就变成了一种基础医疗需求了。再进一步。如果一个胎儿在怀孕期间就被发现有先天性疾病，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进行医疗干预，甚至是做这个子宫内的一些小的，甚至是大的手术来进行一些校正， 然后呢，让这个胎儿生出来以后是个健康的胎儿。这个在我们现在的伦理道德观里面已经被接受了，而且被认为这是一个我们基础的医疗保健的范围。但是我们要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没有人，几乎没有人生下来是完美的，我们多多少少都带有一点遗传的缺陷，只是这个缺陷的大小的问题。有的人生下来他就容易得近视眼，有的人生下来他就容易肥胖，这些都是出生前就有的缺陷。随着生物技术的突破，这些疾病啊，这个疾病要带一个引号啊，这些疾病都是可以被校正的。如果现在我们的伦理观上已经能够接受对一个比如说在这个子宫内的有心脏先天畸形的这个胎儿进行手术校正，我们觉得理所当然，当然应该去这样做，还能救人一命嘛，对吧？那么将来我们会不会理所当然的接受去纠正那些带病的基因，就是从基因的水平上把你这个疾病在你出生之前就给你校正，那么生下来的每一个宝宝都是完美的宝宝，又既没有近视眼，又不容易肥胖，个子又高又漂亮，行不行？再往下的话，我们还可以使用更极端的优生学，比如说我们能不能通过基因改造来提高孩子的寿命，来提高孩子肌肉的力量，来提高孩子的身高，改变孩子的眼睛颜色，等等等等，这些算不算人的基础医疗需求？ OK， 到这一步的话，可能大多数人都会觉得不，这个不应该再属于基础医疗了。好，如果大家觉得这不是基础医疗的话，那么问题更大。这就意味着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普通的被这个社会的经济活动所抛离的那个无用阶层的那部分人，他们获得的基础医疗保健和那些有钱人和那些亿万富翁他们获得的保健是不一样的。而这个保健呢，不仅仅是能够治疗他们的疾病，改善他们的健康状况，而是根本上改变他们的基因。时间只要一长，这两个人群就可能会变成两个物种。这个是尤尔赫拉利在第二本书这个神人，就是未来简史那本书里面就已经提到过的一个梦魇一般的未来。因为对这个基础收入和基础服务的中间的这个基础这个定义的困难，最终可能导致强大的生物技术造成那个接收所谓基础服务的人变成一个物种，而接收那些豪华医疗服务的他们变成超人。这个会极大的激化社会矛盾。我们人类今天处理社会矛盾有很多机制，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就是保持社会的流动性，社会阶层的流动性。就是说你今天你是在这个高高在上，是比较高等级的这个社会的地位，我现在呢我是一个种田的比如说，但是我只要好好读书，这个社会它是给我一个渠道，让我可以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我通过自己努力，我是可以获得一定渠道，能够上升到更高的社会阶层的，这就叫社会的流动性。那么如果是那种生物技术都可以把人从基因上进行改造的话，那么不说完全终结或者完全冻结了这种社会的流动性，起码是让这个流动性大打折扣。 你要想到你现在是穷人，那么你的孩子就只能接受所谓基础的医疗服务。那么那些富人呢，他通过基因改造，他们的孩子可能拥有不仅仅是更强壮的身体，还有更聪明的头脑，更能够集中精力学习的那种能力，更有创造性的思维，你怎么竞争得过他们呢？对吧？他们就永远，他们可以说变成又回到了那种世袭的那种社会结构了，他们永远霸占社会的顶层。穷人就永远，因为你在生物基础上就没有办法跟他竞争，他可以一下学16个小时，睡4个小时，精力比你还旺盛，你怎么和他去争啊？这时候另一个因素又开始起作用，什么因素呢？就是我们的生物本性，我们的或者叫基本的人性，这是来自于我们生物构造的留下的一个特性，这个东西除非你基因改造，否则的话是没有办法变的一个人性。什么呢？就是我们往往把自己已经得到的东西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认为并不能够太大的提升我们的幸福感。比如说现在我们每个人都能吃饱肚子，吃饱肚子可能在以前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还能吃白米饭是一个很幸福的事情，但是到今天没有人认为它是一个幸福的事情。我们的幸福感更多的是建立在和别人的比较上，我有你没有我才幸福，说出来很残酷，但是真相就是这样。我的房子多一个阳台，你的房子没有阳台，我就会很幸福，反过来你就会很不幸福。这个说起来不是太高大上，但是实事求是的讲，这就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那么如果到将来这种社会的结构，社会的层级被固化，富人永远富，穷人永远穷，那么这个会大大的激化社会矛盾。大多数人的幸福感，虽然他们得到了 UBI， 虽然他们得到了普遍的基础的收入或者是服务，但是由于社会的这个不能，这个都不能叫贫富差距了，就是社会的这个等级差实际上是在加大，所以这会导致将来的社会大多数人是感觉到不幸福的。这又怎么办？怎么办呢？我们这个经常另辟蹊径的尤尔·赫拉利，他的想法经常会让你觉得吃惊，但是呢又符合逻辑。他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式。他说这件事情啊，现在在以色列就正在被解决。什么意思？他说在以色列现在有 50% 的那种极端的他们叫正性的犹太教，就是说白了就是犹太教里面的那个极端信徒，原教旨主义者，他们有 50% 的男人是不工作的，他们从来不去上班，他们从来不为这个社会做出贡献，他们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待在一起谈论他们的经典。犹太教的经典除了旧约圣经以外，犹太版的旧约圣经以外，还有他的圣训他们叫塔木德，这样一个圣训。他们整天就在谈论宗教，谈论他们的灵魂。那么他们的生活来源呢，主要是靠政府的救济或者他们的妻子上班。他们整体来讲呢，生活是很贫困的，他没有什么物质生活，真的是满足那种所谓基础收入或者基础服务的享用者。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极其丰富，他们的幸福度极高。如果要统计以色列人的幸福度的话，他们这帮人的幸福度是满足度，幸福度是最高的，他甚至是拉高了整个以色列民族的幸福度。那么有人说这样的生活方式肯定是不可持续的，对吧？你总要有人来进行生产，来供养你们，对吧？这些极端教徒的话，实际上他遵循古代的一些教导，古代的圣训上的一些教导，要求他们多生养，所以他们平均每一家人有7个孩子，平均哦，所以这是大量的人口是需要供养的，他又不上班，对吧？ 那么说这肯定不行，你肯定得，你这样的话这个社会就没法持续了，对吧？但是如果你换一个角度想的话，这不正是人工智能时代，有大量的人不需要工作，由机器完成所有的生产和经济活动的一个结果吗？它不就是那一种解决方案吗？那么我们前面讲的那些大量的被人工智能和自动化所抛离职场的，抛离经济活动，抛离主流社会的那一大帮所谓无用阶层的人，他们的痛苦实际上并不是来自于物质的匮乏，因为有 UBI， 有这个基础的全面的覆盖的服务，免费的服务和基础收入，他们的物质生活并不匮乏。但是匮乏的是什么？是他们的精神生活，他们的生命，他们发现他们的生命没有意义了，没有追求的目标了，社会阶层固化了，你也没有办法去和那些富人去竞争了，他那些富人天生基因就比你强，那么他们怎么办呢？那么这些古老的研究宗教的僧侣是不是提供了一种答案呢？这里给大家介绍尤尔赫拉利使用的一个句子，我非常喜欢。他说 ,The ultra-orthodox Jews may come to be seen as a model for the future rather than as a fossil from the past.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些原教旨主义的犹太人，与其说他们是来自过去的化石，看上去好像很复古，对不对？倒不如说他们可能是通向未来的某种榜样或者某种模范。这里尤尔赫拉利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在未来可能很多人类开始转向精神生活，而不是去再像我们今天这样去追求物质生活。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只要有完善的社会保障，有这个 UBI，有这个极其发达的因为自动化和 AI 技术而变得无比强大的经济和生产能力，那么实际上好像是把大多数人从这个对物质追求的这个束缚中解放出来了，对吧？我们有更多的自由来追求我们的精神生活了，看上去好像也不错。但是尤尔赫拉利这儿讲呢，我们可能忽略了我们将会面临的另一个更大的危机。这个危机比我们现在在讲的这一章叫做工作这一章要严重的多，要本质的多。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要讲的自由。我们很可能会失去自由。